今天公布的八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比上月回落0.3%，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但扩张力度有所减弱，生产活动总体稳定，市场需求有所减弱。调查中，部分企业反映，随着疫情汛情影响逐步消退，生产经营将很快恢复常态。今年暑运，全国铁路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各类扰乱铁路战车秩序、侵害旅客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暑期铁路治安平稳有序。期间共查破各类案件7500多起，查处各类违法犯罪人员9000多人，查获易燃易爆危险品161万多起。九月起，我国海域将全面开渔。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等今天联合召开视频会议，要求扎实推进商渔船共治专项行动，优化沿海航路计划，推广使用精准有效的航行安全监控技术，进一步强化防灾避险，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果断采取措施。近日，上海打捞局成功完成我国首次500米饱和潜水陆基载人实验，9名饱和潜水员进入加压舱，在51个大气压的高压环境下，共停留176个小时，完成了各项模拟出潜中巡回实验项目。安全减压出舱后，经体检，所有潜水员各项生理心理指标健康稳定。8月30号，深中通道沉管隧道首个超宽变宽管节完成沉放安装，该管节重6.8万吨。整体呈梯形，横断面由53.6米逐渐变宽至55.46米。深中通道是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超级跨海集群工程，其中海底隧道为双向八车道设计，长约6.8公里。今天，以5G 深耕共荣共生为主题的2021世界 5G 大会在北京开幕。1500余位业界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以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会。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已建设开通99.3万个 5G 基站，5G 手机终端连接数超过3.92亿。今天，延重高速河北段延伸工程比原计划提前4个月建成通车。延重高速河北段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进入张家口崇礼赛区的公路主通道。全长17公里，能够为冬奥提供高效的交通服务保障。今天，2022年杭州亚运会重点保障项目湖杭铁路关键性工程富春江特大桥正式合龙。此外，湖杭铁路另一关键性工程杭州西站站房也在今天完成结顶。湖杭铁路北起浙江湖州，南至杭州，全长137.7公里，计划于亚运会前建成通车。沈白高铁辽宁段今天全线开工。沈白高铁是连接辽宁沈阳和吉林长白山的一条高速铁路，线路全长430公里，其中辽宁段长171公里。今天，中老铁路外部供电工程全部建成，达到投产送电条件，线路全长936公里，为全线24个铁路牵引变电站提供可靠供电，为今年年底前中老铁路全线通车奠定了基础。第13届中国航展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本次航展将于今年9月28号至10月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有线上线下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家企业参展，室内外展览面积达46万平方米，参展飞机超100架。 阿富汗当地时间30号23时59分，最后一批美军士兵撤离阿富汗，塔利班目前已接管了喀布尔国际机场。 在最后一批美军撤离后，塔利班人员在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鸣枪庆祝，并陆续进入机场。 I am now in Kabul Airport. 我现在就在喀布尔机场。昨天晚上，最后一批美军士兵就是从这里离开，撤出阿富汗的。现在机场全部由塔利班控制。 31号上午，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进入机场，并向塔利班人员发表讲话。穆贾希德表示，胜利属于全体阿富汗人民。塔利班希望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他还强调，看着美国的失败，侵略者们要吸取教训。 我们要向任何可能的入侵者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任何心怀恶意的人，你们将面临美国一样的失败。 据总台报道员观察，机场内的塔利班特种部队成员正在对来往人员和行李实施检查。现场有很多带有红新月会标识的箱子，显示近期有部分人道主义援助的物资或药品进入，但该机场目前仍未恢复使用。机场里还有大批美军未带走的装备，包括战斗机、直升机和车辆等，多数飞机已被不同程度破坏。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之一哈卡尼接受了总台报道员的采访。 全世界的国家都应该了解过去20年美国对我们做了什么。他们破坏我们的城市，杀害我们的人民。现在我们控制了喀布尔，我们没有破坏这里。 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美国不再拥有喀布尔国际机场的管控权。不过美方表示，目前仍有大约100多名美国人仍未撤离。自2001年阿富汗战争以来，10多万阿富汗平民在美军及其盟友的枪炮下伤亡。就在美军完全撤离前，美军无人机还对阿富汗多个平民居住地实施了空袭。总台报道员分别前往位于喀布尔的居民区和南格哈尔省的一个村庄，通过采访发现，遇袭的人员均是普通民众，与极端组织并没有联系。美军声称空袭是打击极端组织的说法完全是谎言。 我的兄弟扎马利是一名工程师，他为外国机构工作了17年，他根本不可能是恐怖分子。我们甚至有特殊移民签证，正在等待叫我们撤离的电话。 死者一家人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他开电动三轮车维持生计。我们没见过他和陌生人接触，我们认为他与任何极端组织都没有联系。 在这场阿富汗战争中，阿富汗平均每天经济损失6000万美元。俄罗斯总统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卡布洛夫30号表示，美国应该马上解冻阿富汗央行在美国的资产，以供阿富汗恢复经济。目前阿富汗央行持有的约90亿美元外汇储备中，有70亿存在美国的银行。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曾表示，美方不会把境内的阿富汗央行资产转交塔利班。 北京时间今天傍晚，阿富汗塔利班在国家电视台召开发布会。据现场的总台报道员消息，塔利班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领导人之一德拉瓦表示，塔利班有能力完全控制阿富汗领土，领导国家发展。他还表示，从今天起，阿富汗将不存在任何外国士兵，塔利班将与世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并向周边国家承诺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尊重塔利班所奉行的政策。 联合国安理会30号就阿富汗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方代表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指出，阿富汗近期乱局同外国部队仓促无序撤出有直接关系，希望有关国家能够认识到，撤出不是责任的结束，而是反思和纠错的开始。 希望有关国家能够认识到，撤出不是责任的结束，而是反思和纠错的开始。有关国家应该为过去20年的所作所为负责，兑现对阿富汗和平重建的承诺，更不能在阿富汗制造巨大灾难后一走了之，却把责任推给阿富汗的邻国和安理会。外国部队过去20年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军队滥杀平民的刑责，绝不能一笔勾销，必须继续予以追究。 中方还强调，中方一贯重视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问题，强烈谴责近期发生在喀布尔的恐怖袭击。中方希望有关各方能够加强协调，共同防范新的恐怖袭击。阿富汗绝不能再度成为恐怖主义发源地和恐怖分子集散地，这是阿富汗未来任何政治解决方案必须坚守的底线。希望塔利班切实履行承诺，彻底切断同一切恐怖组织的联系。各国应根据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坚决打击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东伊运等国际恐怖势力，坚决防止其在阿富汗聚集作乱。在反恐问题上，绝不能奉行双重标准，也不能采取选择性做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亿1630万3376例，死亡病例449万8451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905万，死亡病例超过63.8万。上周全美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8万例，连续两周新增病例超过100万例。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0号报道，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与7月10号相比增加了约355%。南卡罗来纳州一些从事丧葬业务的人员说，他们从没看到过这么多人死去。由于美国疫情进一步恶化，欧盟30号更新防疫指导方针，把美国移出安全名单，建议各成员国收紧对美国旅客的入境限制。截至30号，日本累计确诊超过147万，现有重症患者数2075人，连续18天达到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千叶县一名患者高烧至40摄氏度，仍被判定无需住院，在家休养。在确诊2天后，被发现死在家中。据不完全统计，自6月以来，仅东京都就有至少21名居家休养的新冠肺炎病患死亡。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30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看到美国对伊核协议的态度发生变化，美国政府仍在继续推行对伊核问题的失败政策。他表示，今年4月以来在维也纳举行的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谈的目标不是产生新的协议文本，而是让美国重回此前达成的伊核协议。举行新一轮会谈的时间取决于相关方的共识。由于美国同伊朗的分歧严重，新一轮会谈迟迟没有举行。 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从乾隆21年，也就是1756年开始，刘墉啊，被外放。做地方官，什么叫外放？反正过去的词儿就是不在京城啊，出去当地方官去，叫外放。那么此后呢，20多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刘墉啊，一直主要是做地方官，啊，学政、知府，做的比较高了，就是整个总管一方面的督抚大员，但是都是地方官。那么在做地方官的期间呢，他基本上啊还是秉承了他父亲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这行事的风格。他对于官场的击毙、对于官场的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给老百姓啊做了不少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那么今天呢，我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智》将继续在咱们徐徐道来话北京节目中独家首播。今天要说的那就是第25回刘墉卖枣的下半部分。以后啊，还是每逢周六周日，您都可以听到这一段长篇的单口相声。那今天呢，在开始听相声之前，咱们还是用一点时间呢，说一件民间传说，就是刘墉做地方官的时候惩治不法商贩的这小故事。刘墉啊，喜欢身穿便服，到老百姓中间走一走。刘墉在任太原知府的时候呢，有一天，他来到城隍庙附近的一家农家小院，哎，就见一对老夫妻呀，在磨豆腐。这俩老人呢，边干活边聊天。老头擦去头顶上的汗，说：“哎呀，别人都说呀，知府刘大人是个清官，我就不这么认为。他要是清官，能给咱家弄头毛驴来，这不也省得我推磨了吗？”老太太说：“别做梦了你，天下乌鸦一般黑，哪个当官的不是为自个儿捞钱呀？谁管老百姓死活呀？”你看这老夫妻两口子这对话呀，整让刘墉听见。哎呦，刘墉觉着脸上发烧，心里生出了一股啊惭愧之情。当官的不给老百姓办实事，就顾着自个儿捞，这能让老百姓不骂吗？刘墉回到知府衙门，哎，马上升堂，吩咐手下人到城隍庙附近呢，把磨豆腐那老头给我带来。张成刘安呀，不多一会儿就把磨豆腐的老汉带来了。小老儿叩见大老爷：“你在家吗？老爷不是清官，你该当何罪啊？”“嗯，哎，小民没骂老爷。”“胡说，你磨豆腐的时候说了，说知府刘大人一定不是清官，要是清官能给你弄条毛驴儿，也省得老汉推磨了。这话是你说的吗？”“这是小民说的。如此说来，本官不是清官，我是贪官吗？”“哎呦！”这老头吓得：“小人知罪了，大人您饶了我。”“饶了你？本官绝不饶你。你是愿打是愿罚？说。”“哎呦，大人，打怎么样啊？罚又怎么样啊？”“打嘛，60大板，别，6下我就死了。那罚呢？”“罚吃2两盐。”“哎呦，这样的话，小人甘愿受罚。”刘墉一听，哼，你本该受罚。张成刘安，你等速到府衙对面的油盐店买2两盐来，快去。张成刘安领命出衙，不多一会儿就把盐买回来了。张成拿秤称一下，看看够不够2两。“嗯，这老汉责骂本官呀，我不能轻饶他，不能让他占便宜啊。”“是。”张成啊，把盐称完以后：“大人，盐不够数，少5钱。”“大胆，快把那卖盐的店主给我带来，我要问话。”“是。”张成刘安呢，是快步出衙，没多长时间就把那油盐店的店主啊就给带来了。“你刚才卖给两位公差的盐是多少啊？”“ 哎，回老爷， 小人卖给公差是2两盐。张成把秤交给他，让他自个儿称称。“嗯，看看够不够2两。那店主啊，甭看心里有数啊，赶紧跪下恳求：“小人有罪，小人刚才少给了5钱，老爷您恕罪。”“大胆，你既然经商为业，应当公买公卖，为何要克扣斤两？”“嗯，小人知罪。”“几知罪？”“是愿打愿罚。”“嗯，愿打怎么样？愿罚怎么样啊？”“愿打，重打80。”“哎呦，老爷，我这身板8板就完了，80不成。”“愿罚呢？”“罚银15两。”“哎呦，

最后呢又端出一个大果盘来，里边啊摆满了大枣。九娃一看，呵，心说刘墉真行啊，堂堂的王爷，天皇贵胄，奉子龙孙，我们连枣都没见过呀。嘿嘿，王爷，这种枣啊可是非同一般，这是春秋战国乐毅发齐的时候留下来的树种，这枣呢叫玛瑙红珍珠蜜枣。您看这枣红的跟玛瑙似的，哎，为什么叫珍珠蜜枣啊？它个儿小，核圆，一般的枣啊一斤哎能要2000多个。那么经过这个精心挑选，再用蜂蜜、冰糖、桂花、蜜饯制成，这是清新爽口，甜而不腻，不但好吃，而且呢能够清心肺、去肝火、治虚损、润五脏、止咳、定喘、增血、补气。九王爷说，罗锅啊，你是吃蜜枣啊是卖药糖啊？啊，甭废话，我先尝尝。拿这个象牙签子呀，哎，扎起一个枣来，刚要吃，刘墉给拦下了。哎，您别忙，哎，我刚才说了半天呀，是吃枣的好处，吃枣呢也有不好的地方。说什么不好？它得吐核。这不废话吗？不吐核连核都咽了，我们当王爷的那么馋啊？不是，你们几位呢？这一吐核吐一地呀、啊。待会儿走道沾鞋底子硌脚啊，那怎么办呀？这不是有个小瓷碟儿吗？各位受累哈，把壶啊吐在这个小碟儿里边行吗？哎呀，这有什么不知道的，行，躲开吧你。拿着象牙签一扎这枣往嘴里一扔，嘿，哇，好吃啊。嗯，嘿，这好，这不错，够甜。哇，这四位吃上了，越吃越爱吃啊，越吃越想吃。嗯，一大盘的枣吃的都见底儿了，这才住嘴儿。四个人一漱口，冲刘墉抱拳啊，刘中堂，多谢啊，我们告辞。刘墉说，别介呀，酒席都预备了。不吃了，还酒席呢啊，枣都给揣饱了，得了，我们走了啊。那个先别走啊，有几句话。吃完枣有话，什么个意思啊？是刚才跟您说了，这枣啊是我老乡的。和珅说，对呀、啊、你一再说是你老乡的，什么意思啊？是这样，我们山东啊大旱三年，颗粒未收，就打了这么点枣。哎，旱枣落梨嘛，水要多了那梨好吃，天要旱了那枣好吃，但是天太旱了，枣是打下点来，粮食可一点没打下来。我们这个老乡呢把枣弄到北京来呀，托我卖。您想，我这么大中堂满街卖枣，这有失官体呀。可是呢眼见着乡亲们受苦，我不能不管呀。后来我这么一琢磨呢，干脆啊，把枣呢就卖给你们几位得了。是啊，好嘛，跑这卖枣来了。和珅说，刘中堂，这枣多少钱一斤呢？这枣太好了，所以呢他不吝斤，吝个儿。个儿好，多少钱一个儿啊？啊，没多少钱，哼，10两银子。10两银子，和珅心说，10两银子吃一个枣，疯了是怎么着？嗯，今儿啊，又让罗锅绕到这里边了。可有一样，这不有三位王爷吗？天塌下来有高个盯着，我怕什么呀？王爷能花钱买枣吃吗？王爷不给，我也不给呀。哎嘿，蹦子儿不给，罗锅啊，今儿你叫白费心机。这和珅呢？还真猜错了，怎么回事呢？您想啊，三位王爷自幼生在宫禁，长在大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米面多少钱一斤？他哪知道啊？说茶叶多少钱一斤？啊，柴火多少钱一斤？王爷能知道吗？ 他只要喜欢，甭管多少钱都买，他都不在乎，不拿钱当。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